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en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regency.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蓝天雪地 ，Thomas 阿谦夏萨特。 今日是8月28号，蓝天雪地嘅，咁就今日人丁单薄咗少少，有我夏萨特啦，有阿谦啦， 喺度， 系同埋有阿文哥嘅， 系你好你好， 好啦，喂，继续我哋嘅猛将传喎，夏萨特， 系啊，猛将传，喂，上个礼拜你哋介绍咗边个啊？ 系我哋介绍咗呢个阿斯托顿啦， 你哋好似唔系介绍一个，你好似介绍紧两个， 又 佢两个双生儿咁走出嚟，你真系。即係好難噶嘛，我哋盡可能咧都希望， 即係有少少離題咯，搞到好似 咁啊！希望我哋盡量啦嚇，唔好離題啊，因為 係 主角嘅其實我哋猛將轉。 O K， 咁我哋今冇抽過水啊嘛， 冇， 我未聽嘅喎。O K， 咁今集嘅主角咧，我覺得點講咧？有一種特別，有一種嘅叫做沉實喺度嘅，點解咧？嗱，我講講啲數據，等大家估下係邊個啊？即係即唔係講你兩個估啦，聽眾估啦。 係啊， 佢嘅得分咧，全職業生涯得分咧，我諗平均因為數據黃米度咁，但係我乍眼睇都唔過廿分嘅啦，一定。咁啊，但係佢啊9次入選明星賽啊，控衞啊，我哋講緊控衞9次入選明星賽。咁但係佢講緊偷波呢就得7000多次，即係史托頓嘅一半左右嘅啫。 嗯 助攻啊8000多次，即係都排第七嘅，但係你話 咁我知邊個 已經知啦，好犀利啦。 不如我俾個 梗係 Thomas Lang 啦。 Thomas Lang 唔係 Thomas Lang 坐樽勁嘅啫嘛。 佢坐咩樽呢 入樽囉。 佢坐咩樽？汽水樽啊！ 成日喺馬鞍山坐樽噶。 汽水樽啊！ 我喺附近啊，成日見到喺馬鞍山坐樽噶，好犀利啊！係 咩？佢坐咩？ 你公開個地址啊嚇！ 喺馬鞍山打波啫，肯定 住 馬鞍山嘅。 佢喺馬鞍坐樽啊！ 係啦，唔好理啦，係真係。喂，講翻呢個今日嘅主角先啦。咁嗱，你話睇數據就真係唔係話好突出啊？有一個數據好突出嘅。同佢我哋今日講個沉實有關，佢嘅抄截咧係排第三嘅2400多次。 嗯， 好啦，喂，有人估到，我相信亦都有球迷開始即係縮窄個範圍。 不如俾個 tips 俾大家，如果真係有球迷想估下嘅話， 佢都打過入總決賽。 其實都唔使估啊，因為每一次我哋出呢個咁嘅節目嗰陣時候，我哋都會打出嚟，究竟我哋介紹邊個 啊？冇錯，即係咪懶賣關子咁？其實根本一種蘇就係我哋今日講嘅咧，係 Gary Payton 啊。 系， 咁呢、這个都好传奇嘅一个一号位嘅球员。 咦、嗯，咪同上次嗰集有少少黐拉楞，佢一定 上嗰集咧，我就系听咗一半啫。系啊，就 你头先话未听嘅。 哦，听咗一半啫，咁、哦、未听晒啊嘛，未听晒咪当听咗啲啦。 唔敢， 就 我真系 未听到后面，究竟你有冇？即係抽我水啦，你哋班友，咁就 冇嘅，點 係咩？我點知啊？一陣間你知㗎啦，你哋呢班癲咗㗎嘛，係咪先？冇喺度，係啊。咁樣我就想問一下啦，好奇怪地，呢、這個 Super Sonic 呢一隊咧嚇 ，Sonic 呢隊波咧嚇， 係 冇咗㗎喎， 係啊。 其實即係 Payton 都有因為近兩年咧係有近呢年咧兩年咧係有講過Thomas 會清楚啲啦， 係啊， 有講過話即係要翻超音速呢隊球隊嘅， 係啊係啊，之前有喺藍天 地 講過， 最後唔成事嘅，係啦，咁但係Payton 咧都有大力支持過話想即係有，當然啦， 佢打翻。 佢咪40多歲咯， 走都唔知走唔走得喐啊！ 咁但係就當然啦，最後都冇成事到啦咁樣。咁 Payton 咧效力咗呢隊新人頭簽足都好長時間噶噃。 係啊， 係啊，都90年至到03年啦。咁之後佢就效力過公鹿啦，咁亦都喺即係球迷比較最深刻印象嘅就係佢哋湖人即係四大金剛嗰年啦。係 啊，係。 係啊，咁但係可惜入到總決賽就功虧一籃啦。咁嗰年佢都係有份嘅。 有係。 係啦，咁然後又短暫效力過塞爾特人同埋熱火啦。咁令同之前我哋提過啲悲劇英雄有少少唔同嘅一樣嘅就係、是、 佢、絕對好，佢最少攞過一次總冠軍啦喺熱火度。 係嗰年應該係韋迪第一次。 係啊，韋特同埋呢個奧利爾。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熱火攞總冠軍，咁啊算叫做有個完美嘅句號啦。 係啊， 咁啊頭先我就講到話數據，其實講數據咧，佢當然勁嘅，唔勁我哋都唔喺萬丈轉度講啦。咁但係未係去到話最強。佢最強嘅一樣嘢咧，其實就係防守。 嗯， 係啦，由佢嘅綽號嚟講，我哋知 嘅。唔係，佢最強嗰樣同你個偶像一樣喎，馬口臭喎。 呢樣嘢啊，又係冇數據出。係呢樣嘢佢都好勁。 不過其實牙刷同口臭係兩回事嚟嘅喎。 係，我種口臭真係我講係牙刷啫。 我諗阿文講，阿文哥講嗰樣嘢咧，就係話 chess talk 啊，即係喺 NBA 文化裡面咧，就係話不停講一啲唔關事嘅嘢，即係。即係簡單嚟講，呢度講得粗口個， 講得 簡單嚟講叫鳩吹，即係佢唔一定係漫罵對手嘅，但係係真係不停咁樣講。當然啦，有啲會有啲 chess talk 係包含漫罵對手啊，即係鬧埋你屋企人都有啊咁樣。但唔一定嘅 chess talk 嘅文化就係講緊不停講啲無謂嘢。 咁洛文多唔多咧？佢壞孩子嘅性格。 我諗洛文就唔係 佢用動作，佢動作演員， 動作 係啊， 身體語言啊， 係啊係啊。 chess talk 咧就通常係即係因為 Payton 同阿 Miller 都唔係啲嗱，喂大佬洛文你真係大大隻，你真係同佢撞一撞嚇，或者俾佢鬆一。爭唔係講笑㗎， 唔係佢捱得啫，佢都唔係好多事出矛招嘅。 佢有冇好似呢個巴克利咁樣，佢同埋啲觀眾鬧埋交咁樣嗰啲咧？ 佢應該都有㗎，我但係就即係因為佢把口真係收唔到㗎。我講阿 Gary Payton 呢個人啊， 佢又未去到 Miller 咁經典，即係同阿紐約嗰個頭號球迷咧。 哦，阿 Spidey 係啦 ，Spidey 即係咁經典咁樣企度咁樣鬧。咁我冇印象啦，至少我諗可能有嘅。學你話齋，即係咁多場比賽裏面。 係啊。 咁但係佢都係 Chess Talk 嘅高手嚟。 嗯， 咁都好容易理解嘅，因为都系一种战术嚟嘅，你分散咗对方嘅叫做心专心打波嗰、那个嗰、那个状态咧， 会唔会算系挑人性高 啊？呢、這个原系啊系啊，令到人哋会仿佛，譬如有阵时有啲波本身系未必个球嗰、那个佢个对手未必想去，但系佢挑人到话。你我 mark 死你，我 mark 死你噶！你咁样人哋一定会走去话，我就走去挑战你。但系点知，因为佢个成名就系佢个名咧就系叫做手套，即系佢以防守见称嘅，所以咧佢好多时咧就呢啲情况下咧，喺人哋唔理智下进攻，而佢好容易就俾人哋偷，系啦，俾佢偷入，系啦。咁所以亦都佢嗰个有个手套嗰个称号系俾咗佢自己嘅。 嗱、手套阿 Thomas 都有个手套嘅称号噶。 系佢帮 菊花牌手， 佢 帮你手套啫嘛。 佢帮屋企嘅主人帮佢洗嗰个啫， 洗碗仔碟啫。 唔好意思啊 ，Thomas 啊， 你唔喺度轮到抽你啦。咁啊原来手套呢一个咧都有段古嘅又。 系。 就話原來咧，佢喺93年嘅NBA 西岸決賽咧，就當時就呢個超音速對住鳳凰城，咁咧佢就將一個對手，佢就 mark 住呢個 Kelvin Johnson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 哦 ，Kelvin Johnson 咧就係、是、以前個鳳凰城太陽隊嗰個主力嘅控球嚟嘅，叫 KJ， 佢曾經有一個成名之作咧，就係佢係。喺奥拉祖云个面前入樽 ，in your face 咁入樽，系你谂下个 老虎头上钉失篮， 系啦，一个系大约我谂六尺一二左右高啦 ，KJ 就喺一个六尺十至十一寸高嘅中锋嗰度入樽， 一代中锋， 系啦， 一代宗师，一代中锋， 奥拉祖云劲噶，光中带油，油中带光噶， 系啊，即系佢所以个名叫 The Dream 啊嘛， 咁即系呢个 KJ 都唔少嘢噶， 系啊，佢唔少嘢噶呢个， 咁啊话说咧，呢场嘅93年嘅西岸决赛啦，咁咧就阿 Payton 咧 ，Gary Payton 咧就将呢个 KJ 咧 mark 到一栋都冇，咁事后咧咁咧阿Payton 嘅親戚咧就同阿 阿 Payton 講，佢話：哇，你呢場真係犀利嘅，你將阿 KJ 咧好似手套咁笠住咗佢。 哦， 咁所以就有手套呢一個稱號啦，即係原來有呢段故嘅喎。唔講真係唔知啊。 係。 阿 Thomas 個手套個名稱都係咁樣嚟嘅。 係，即係笠啲嘢。 係啦，笠水。 真係慘 ，Thomas。其實我想幫你，但係你今日唔喺度，我幫你冇乜意思。不如插到你一度算啦，等你安息。咁啊，Payton 啦，即係佢嘅防守咧係見稱啦，咁亦都顯示咗喺佢嘅榮譽度嘅。佢攞個96年嘅最佳防守球員啦，咁亦都攞個睇下先幾多次啊？防守一隊咧係94至02年，即係攞咗好多次。防守一隊喎，咁係一個即係好，即係你知道防守大家打波，防守係勤力噶嘛，真係要。除咗話要技術之外，你即係有技術唔得，要好勤力。即係你長年累月攞到呢、這、一個防守一隊嘅榮譽，真係唔容易咯。 嗯，咁樣其實講真一樣嘢，你譬如話去到即係佢呢啲咁嘅位置咧，又要攻得又要守得，真係好難嘅。即係你精反而精一樣嘢咧，真係可以好容易出到名咯。咁佢喺佢嘅歷史生，即係喺佢個職業生涯入面咧，佢好似效力過都好多隊球隊嘅喎。 係頭先我哋講過嗰度有 西雅圖 超音速啦， 紅綠 係啦， 跟住湖人啦， 湖人啦， 跟住熱火， 係啊，哇係咁樣。其實講真一樣嘢。唔知佢哋個 fans 會唔會因為佢成日轉嚟轉去，亦都會因為咁而即係轉嚟轉去鍾意其他球隊咯？ 咁啊，呢樣嘢好難講，因為咧作為即係佢而家佢喺西雅圖打啲咁耐咧，佢一定會有班係好忠實嘅擁趸佢，因為佢加埋阿桑強啊，對唔住，應該叫桑 Cam 啊呢個人啦，係呢兩個組合咧，其實我而家都仲記得，哇！佢啲嗰個野獸入樽咧，佢而家拍得住而家現今嘅 格分 係啦。 其實我甚至覺得，即係如果嗰種即係當然啦，你欣賞個入樽，除咗話你科學上計到個力度，仲要計埋佢嘅表情啊， 係啊。 如果你會咁講嘅話 ，Song Cam 係仲喪過啊格分。 絕對，佢啲仲有挑人性添嘅。 佢嗰、那個佢Song Cam 有個花名叫入樽聖手啊嘛。 係咩？哇！呢、這個真係唔知道。 同埋佢嗰陣時候，因為佢 亮嘅個場， 佢係唔知邊個改啊？係咪啊？係咯。跟住咧，佢仲有喎，佢好似係喺好細個嗰陣時候，即係佢家境就清貧啦咁樣，所以咧就好，即係佢就好細個就冇乜點讀書咁樣，咁就索性就直頭係好似人哋嗰啲咧打波咁，請人哋嗰啲僱傭兵咁樣打波咁樣，咁樣嚟到成。 係啊，佢好似係唔係大學畢業入去 NBA 㗎？我記得好似係。係 啊，佢好似冇有冇讀過大學？好似都冇 可能讀過 high school 啦，冇真係冇讀過大學 嘅。可能係咁樣啦。其實有好多人都係因為家境嘅問題咧，而冇讀過大學嘅，都唔係一定係。 佢如果佢唔係有波打咧，我諗佢一定係一個壞人嚟。你睇個樣子就知 道。咁冇計啊！咁樣其實講真一樣嘢，如果比顿如果唔系喺个球场上面咁出名咧，可能佢做咗古惑仔，分分钟咧都横尸街头。 哦，咁又唔系 佢把口咁臭。 但系又唔系咁讲，因为睇 唔系，即系唔系咁讲。 因为咧，佢喺咧1996年咧，佢成立咗个比顿基金，咁咧佢就帮助咗啲。 哦，即系坏唔晒。 系啦，佢帮人心底系好嘅，佢咧佢 即系把口臭啲啫。 系，即系佢可能工作压力大，你谂下，你工作压力大都会肥下人啦。 哦， 咁你知啦，因為兩個都是 chess talk 的高手， 是啊， 那時講的東西，他說 兩個鬥講一粒鐘， 不是，他說你不講，即是他不講你不知道，他說其實他平時他不是講很多東西，只不過為什麼他在球場上會做這件事呢？ 防守，幫助防守。 既然這件事是可以影響到對手， 嗯哼， 是，即是你是一個很實際的功效，即是那些叫做 EQ 低一點的，真的會被你影響到，然後做了一個錯的判斷。咁點解我唔做啫？ 係， 即係佢話其實平時喺隊裏面佢係唔多講嘢㗎。 啊， 係啊，即係佢唔係話對住隊友會講好多廢話啊，然後係咁串人啊嗰啲。 如果嗰個人 嗰啲英文唔係好得嘅話，咁咪冇用咯。你講咩啊？ 都唔一定嘅，有時啲人即係好串咁，佢係咁同你講嘢，但係佢好串，你唔知講乜，你見到個樣子你都想中佢噶嘛？ 即係好似你咁樣啊？ 我呢啲就唔使講嘢添啦，你見到我樣子已經想中我啦。 見到你射三分射得咁叻， 所以我嚟電台咯，我唔可以做電視嘅，因為你見到我樣子想中爆部電視咁唔掂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你咁靚仔，成個林峰咁。 啊，算啦，你不如翻返嚟講籃球啦。喂，我喺度冇抽，我想喎。抽湯物送我 啊！點同咧？ 咁啊所以其實佢係一個 chess court 高手，同佢平時嗰個品格咧，係真係冇直接關係嘅。 係啊， 係啊，甚至係佢可能係好冷靜地睇到。 佢絕對係一個好冷靜嘅球員嚟嘅。 你諗下佢打咩位？ 係啊，一個射頭點可以突？ 佢好清楚挑引邊個，點樣挑引佢，喺咩時候挑引佢，令到個戰局有點樣變化，都係一種戰術嚟嘅。 佢講開呢個控球後衛咧，其實控球後衛咧真係其實係一隊波嘅屬於真係靈魂隊，即係靈點樣講啊？係領袖級啦，屬於即係因為佢係負責發動攻勢啊，點樣分波俾其他人啊？即係佢係主要嗰個第一點咯。 尤其是係90年代嘅時候，因為而家所有所謂嘅控球前鋒啊，當然有控球中鋒啦。但係而家有所謂 控球中鋒好恐怖，唔係好恐怖。 即係諗起侯活攞住個波喺度指揮球員走，係好奇怪。 唔使諗住。侯活嗰個身形啦，你諗住一個長條型嘅香腸就好長好高嘅，佢拍波咧就離個地下好遠好高嘅，喂，但係咧真係好容易就甩掉咯喎， 指住其他人啲走位， 唔係咯，自己又唔入去咁嗰啲咧，其實應該入去又唔入去咁， 有冇可能咧？即係啲 有可能嘅 位置同戰術係會演變噶嘛？係啦，咁有冇可能有一日有控球中鋒呢樣嘢？ 可能有嘅， 咁啊事實上啦，即係控球前鋒都唔係。话好耐嘅事嘅啫嘛，呢种嘅风格。咁如果翻我哋披顿嗰个年代咧，控球后卫真系一个球队 专职咯，真系 系啦系啦，即系一个灵魂嚟嘅。咁披顿就系嗰队波嘅灵魂咯。 嗯， 系啊，即系佢同双 cam 呢个组合咧，即系讲翻少少战绩咧，就喺九，佢哋对公牛嗰年系九几年啊？系咪九三定九四啊？系啦。就打到入總決賽嘅，咁但係當然啦，就輸咗俾米高佐敦啦。 係啊，其實都好緊張㗎，嗰個系列嘅賽事，差唔多咬住你一場我一場咁樣打嘅。咁而嗰 係咪四比二啊？ 印 象係四比二，四比二， 印象中係四比二， 四比二，係啊，四比二就不敵呢個公牛隊嘅，係 輸俾公牛亦都即係無話可説嘅。 係啊，神咯， 係咯，你有一個係大佬嗰即係點樣講啊？唔單止係神級啦，咁你要睇返公牛隊仲有一個柏賓， 嗰個最接近神嘅人啊嘛， 唔係啦，即係你冇辦法嘅喎，即係你有呢，佢又有呢啲咁嘅好隊友嘅，就算乎佢坐喺度坐足一節，即係佢就係落三節咁樣，有一節佢坐喺度唞嘅，佢基本上都唔驚會落後喎，成隊波，咁你點打啫？冇辦法㗎啦，係啦。 仲有咧，有洛文咧， 係啊，洛文未喺度啊，未 嚟。洛文第二次三連霸先嚟嘅，係咩？嗰個係咪叫眼鏡蛇？ 眼鏡蛇格蘭 係啦，係 啊，格蘭 唔係，因為我記得係佢對個阿 Son Cam 入完波， 咁佢嚟咗啦。 嚟咗㗎啦， 考究返啦，數據我唔喺度。 係啊，因為呢我記得呢就係阿洛文呢就曾經有球波阿 Son Cam 入完波，佢走去唔知頂佢，跟住兩個就埋牙有少少。 咁係啦，咁即係換句說話係之後阿佐敦復出之後嘅事啦。 係啊， 即係係啊， 呢個真係要有返阿 Thomas 同阿數據王。 係啦 係啦係啊， 我哋零碎。 即係我純粹係印象嘅啫，但我印象中佢兩個係困過嘅呢。 是1996年殺入呢個總決賽。 96年，因為如果96年應該是眼鏡蛇的總 決賽。是沒錯。你講94年我記得是眼鏡蛇，但是睇返啲資料就係96年。96 年。 沒錯。是唔好意思嘅。 唔好意思更正返啦。咁啊Payton啦，即係ESPN 係評佢為 NBA 十大控衛喎。同埋即係另外有一啲雜誌咧，又選佢為一啲好即係又係有曬排名咁樣嘅經典嘅大學嘅球員咁樣。咁我諗呢個球員佢，因為有時我而家成日同啲後生仔，即係因為而家有翻咁上年紀啦，同啲同學仔我教書，我就話睇波咧就唔好淨係睇數據， 數據有時是可以做出來的嘛， 是 即是做出來意思不是說假，而是隊友做出來的嘛， 嗯嗯， 但有些數據是出不來的嘛，例如防守就是最明顯的。Payton 就是這一種的代表人，即再看回原來他九，喂他三分很搞笑的，原來他三分都得900幾個，即不算特別出眾的， 即是他射得少但是準程度高，還是直頭是少，即是少射得300幾個， 我想準程度呢就不會，現在沒有具體數據就不會差太多的，我想都是30-40%、他過了的就應該已經知名了的了， 但我記得印象中有幾場球呢他教三分起回，即是回運起死回生的，真的 即是他其實即是關鍵球啦， 是啦是啦是啦， 很厲害啦， 這 樣我看到他那些數據上都屬於一個很全面的控衛咯，即是 全面 籃板他又有，即是進攻籃板佢又有啦，防守籃板佢固然之有啦，啱啱先最佳防守 籃板。呢度有個咩 就是、有偷波嗰啲咁嘅嘢。 係啊，佢喺如果喺後衞嚟講咧，佢嘅籃板嘅名列前茅嘅歷史上。 係啊，即係你會發覺，即係如果一個控衞，即係應該控衞應該矮細啲啦嚇，咁、樣都可以攞到譬如話個籃板排行第，即係防守排行第五，進攻籃板排行第12咁樣，喂，其實真係。真是很奇怪的數字來的，真是 跟傑特一樣咯，即 是他籃底穩石唔通 哦，唔係，因為 我諗係啲基本功同埋一個球員嘅意識啊， 係同埋佢勤力防守，勤力防守咧有陣時會做多 人 係啦，所以就會所以佢好多時佢執籃板咧係可能真係執雞，所以但係佢列入去佢個數據度嘅，我相信都。 即係啲人搶槍下跌咗出嚟，咁佢執到咁樣算。 我諗都唔一定係搶槍下跌出嚟。我好記得咧，有個朋友打波咧，當然佢哋勁啲，我哋好渣啊！ 嚇你都渣， 我渣， 你神射嚟㗎喎你。 阿里山神射啫，阿里山冇人嘅。 喂大佬，你都滾佔一方啊，大哥。 咁anyway 咧，我想講我朋友講嗰句説話。咁因為我懶啊嘛，跑即係我落街場打波咧，中意進攻多過防守㗎啦。咁佢講嗰樣嘢嘅，佢就話佢問我，因為我防守嗰陣咧，我哋打212啫，玩下咁打212，因為佢哋話通常如果街波勁啲嗰啲咧，守32噶啦，就唔係212。係啊，咁anyway啦，咁我212我係前面嗰兩隻，咁即係你防守嘅時候，你企喺近弧度頂嘅地方，好多時你會諗，對手射波，我咪最多擋住人哋，唔好俾人哋去攞板咪算咯，攞板唔關我事嘅，我都零次個身去攞人板啦咁。咁結果咧，我就俾我個朋友，佢又唔係鬧嘅，即係會學啦，即係打波會咁噶嘛，會嗰啲叫提搶噶嘛。跟住佢就喺一個 moment， 佢就同我講，佢講咗句説話，佢話唔好覺得矮，因為我矮啊嘛，唔好覺得矮就攞唔到。 嚇你都 佢話如果跌咗落嚟有個高嘅同個矮嘅跌落嚟你個位度，梗係個高嘅攞啦。但係如果跌咗去有一個位度，個高嘅係攞唔到嘅，你同佢攞到嘅機會係一半一半。你跑過去攞就會係你攞㗎啦，即係又係嗰啲真理同廢話係一線之差。但你停一停，你諗一諗，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點解唔試下去攞呢？咁我諗一個防守好嘅球員，或者佢攞到咁多，即係作為一個一號位嘅球員，佢攞到咁多籃板就係佢有做呢一步咯。 咁下次呢，如果我同你打籃球呢，我話謙哥攞籃板，各位讓開，咁就得咯。 我依然會下薩特交俾你，交個籃板俾你，交俾你啦，你攞。 係啊，你攞咁樣，我哋 好多拎嗰隻手噶啦。 係啊， 咦？用口去防守我咧，第一次聽。 最叻呢個人，交俾你。 咩啊？我記得咧，南越當入樽咧，阿櫻木花道咧，俾阿赤木點咗佢啊嘛，咩眼神制敵啊嘛，眼神防守啊嘛。 啲乜嘢咩？ 係啊， 入樽喺屋企都冇啲咁嘅嘢嘅。 係啊，佢罵係咩啊？動畫版。眼神制敵，眼神制敵，眼神制敵咁樣啊！ 我冇睇過 嗰啲咁嘅 赤木擺定明老點佢啦，係嘛？ 直頭係老點啦。咁樣喺譬如話喺佢嘅職業生涯裏面咧，咁就有都算係 OK 啦。最佳防守又有奧運金牌，佢攞咗兩屆，一屆咧就係1996年嘅奧運金牌啦。 96年即係夢幾啊？ 夢二啊，系咪啊？ 唔系夢二啊，94哦，96年啊嘅夢三啦， 夢三啊，喺嗱一齊攞嗰屆啦， 系啊， 嗱有份打 咁樣咧， 你偶像喎， 系冇錯， 2000啦，2000年又攞一次金牌啦，咁樣，咁最佳陣容嗰度咧就喺97至98年攞過一次啦，咁99至2000年咧又攞過第二次嘅。 咁 NBA 總冠軍呢，咁頭先講過啦，佢跟熱火隊就攞過一次總冠軍啦。 嗯哼， 係 啊， 係咯， 我諗呢個係最大嘅恩惠咯。其實佢攞到總冠軍嗰陣，我身邊有好多即係球打波嘅 fans 咧，有啲係 pay 睇嘅 fans， 有啲唔係啦，都好戥佢開心噶，即係。其實真的值得攞一次總冠軍的、 是啊，那你看到其實說真的總冠軍這家嘢呢真的可遇不可求，因為你那段時間是剛剛作證有佐敦這個人物出現， 是 那真的他一出現的時候基本上是他那六年六七年基本上是橫掃的時候，你真 所有英雄都要灑淚， 是啦、啊、即、就是所有英雄都要即、啊就是沒辦法，你真的要站在一邊咯，讓路行咯，所以其實如果他可以拿到一次總冠軍呢，真的是一個完美，好像剛才那樣說是完美的句號咯、 但這個句號真的學你說真的可遇不可求，即、就是你想想即係嗰個叫做四大金剛嗰年係湖人，即係有啲球迷可能未必知啊，即係如果球齡比較喺波齡比較少嘅， 哦，你講嗰年奧尼爾、高比、郵差馬龍同埋比頓，係啊，係啊，係啊， 你係咪叫做 F4 啊？ 台湾咩大佬？ 叫咩？我唔记得咗。 F4 我就系识得咩？ 唔系，因为佢真正嘅绰号，同啲人笑佢嘅绰号系一线之差嘅，又系。我唔记得。总之佢哋嗰啲 即 系 当然啦，好似你咁样，你嗰个阿里山三分神射都系即系赞你 七分揶揄三分啊，唔系九分揶揄一分赞美噶啦。 唔系，我觉得系9.9分赞美，0.1系揶揄。 哇，0.1都放到好大。 喂，大佬呢一大佬。我哋呢個台不嬲都係花生台， 大家真係嚇冷靜分析下，究竟幾多分係揶揄？喂，但係翻嚟嗰年，大家嗱，你即係夏薩特啊，或者阿文，我諗你都嗰年都有睇嘅，即係話四大金剛嗰年，你抱住一個咩心態去睇？即係嗱，譬如我今年睇湖人咧，今年湖人又係啱啱失敗嘅一季，就係、 是。 又是組曬啲球星噶嘛，就侯活啊、阿提斯啊、高比啊、麻薯啊咁樣啊，阿加素啊嘛，我就好想佢死嘅， 係啊， 今年我好想 今年我唔知點解我想可憐啊高比，我真係好想佢贏，但係可惜佢又受傷， 係，但其實佢唔受傷都冇得打嘅， 係受傷佢都出唔到線嘅， 球隊太多問題未解決 啦，咁啊係， 融合上面， 我知有， 我想問翻嘅就係當年呢、這個第幾年啊？嗰年係要打，咦冇數據王喺度咧，真係好慘啊！2003-04嗰個球季，即係佢哋咁樣組成呢個四大金剛組合，你哋當年又抱住一個咩心態去睇嘅咧？ 其實抱住心態，我覺得佢嗰年係應該攞冠軍， 即係俾佢，你咪應該攞定想佢攞咧？主觀願望， 即係又想去攞啦，又覺得佢應該攞，因為老實講嗱，你諗下你嗰陣時。一個郵差麥龍，再加埋呢、這個奧尼爾喺度， 即係個內線已經贏曬。 你係啦，你邊有咧？跟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叫講句屈機，真係 係嘛？ 因為我唔好肯定係咪咁叫嘛。咁咧，再加埋嗰陣時有高比仲係好後生攞到分嘅，仲有。比頓分波喎，哇！呢啲 再加埋仲有 嘛？冇啦，因為呢四大咁講，因為你諗下嗰呢四個，你根本上都鐵腳嚟，咁冇得輸嘅。但係就嗰年就輸，因為佢輸就係輸俾佢個比較老同埋喐得比較慢。高比嗰陣時咧就唔係好中意打啲團體波嘅，所以咧搞到咧就。 即係比較獨啲， 係啦，佢真係。 咁同翻轉頭啦，即係嗰年嘅四大金剛同今年嗰、那個。即係黃金組合有唔同嘅，就係、是、嗰年都叫做打咗入 final， 係 即係其實係差一步啫，其實對波唔差嘅。但今年咧就直情係你覺得對波係喂啲問題未解決，因為勝率都即係唔挨近五成，即係入到去講真啦，就算佢贏高比喺度，我都唔覺得佢行到好遠。係啊，咁有唔同嘅，咁啊嗰年係好可惜啊，唔同嘅就係、是、阿馬龍之後就收山啦嗰年。係 啊。 系啦，咁但系皮顿咧就继续去为佢嘅指环努力。 系啊，终于俾佢攞翻个系咯。 系咯，过到去买啊，咪热火嗰度就攞到翻只啦。咁就喺2006年嗰阵时候攞到只啦，咁样。 佢又揾啱丑喎，佢真系决定揾奥尼尔。 啊，系啊。 即系我喺湖人揾奥尼尔唔掂，唔紧要，热火揾奥尼尔帮手都得。 都要嗰班后生好多。 係啊， 係啊，咁我好有印象嗰年嘅，即係你知啦 ，NBA 年年直播都係佢完咗知道邊隊總冠軍之後，仲有好多訪問啊，仲有成啊嘛。咁我自己唔係 Payton 嘅球迷嚟嘅，但係你見到 Payton 攞到，其實你真係感動嘅嗰一刻。 冇錯。 咁講返佢退休之後嘅生活啦，咁樣咁佢退休之後嘅生活呢，佢喺呢個社區服務上呢都做咗好多不遺餘力嘅事喎，又成立基金啊，即係佢嗰咩比頓基金係咪， 係呀係呀，一九九幾 係呀，又比頓基金啊，咁樣又佢個老婆啦咁、樣就同佢一齊呢就舉辦啲即係啲活動啊，幫助啲艾滋病患者啊，咁樣又資助下啲貧苦嘅兒童啊，咁樣等佢哋譬如話點樣咧？送啲免費嘅門券啊，唔知邊年啊，送咗啲免費嘅門券俾嗰啲咧嗰啲貧民區嗰啲細路仔去睇 NBA 啊，咁樣即係有陣時候可能譬如話個細路仔好鍾意打籃球，但係佢好窮啊嗰啲呢，佢又去資助下佢啊咁、樣甚至乎又買玩具俾啲去啲孤兒院啊嗰啲、即係其實即係撇開佢喺球場上面嗰啲咁嘅口臭啊嗰啲牙斬斬啊嗰啲咁呢，其實佢真係唔錯嘅人嚟嘅、 所以上天都獎咁返佢一個冠軍指環啦、 係啦，即係臨尾俾返個冠軍指環你啦，咁睇下你係啦俾邊你啦咁樣 有夢嘅 係啦。 我就會喺度諗緊咧，即係 Payton 咧咁多年喺西雅圖咧，佢算唔算係西雅圖一個叫做好代表嘅人物？ 算噶，算噶，算噶，因為你諗到呢、這個西雅圖超音速咧，你真係淨係諗到兩個人嘅。 好似你咁講咯， 兩個人就係、第一個就係諗到比頓嘅，一定係比頓，跟住第二個就係桑 cam 咯。 嗯， 因為桑 cam 佢即係入樽嗰種即 係。 野獸嗰種野性啦，可以講嗰種野性咧，真係 好特別。 你睇過一次咧，即係就算嗰陣時候我唔係喺美國睇啦，咁樣我喺個電視機睇翻咧，甚至乎而家喺 YouTube 上面睇翻咧，都係同即係有好深刻嘅印象咯。即係佢好似好想扯個框落嚟嗰啲咁樣咁、樣嘅型格咧，係冇辦法可以比嘅其實。而家就唔同啦，而家直头有个規例唔可以专登倒吊喺个框上面啦。 除非篮底下有球员即係可能跌低咗，你跌落嚟你会踩住。 係啦， 你要落返嚟㗎嘛。 係啦，即係唔可以揈咁耐啦。 忌犯嘅。 应该係。 係呀 係呀。要。係啦。要。 咁样讲返比顿嘅奖项咁样啦、除咗06年就攞个总冠军之外呢，咁就有九次入过明星队，即係明星赛啦、入过九次入过明星赛。咁样呢就喺九次入选呢个 NBA 最佳阵容，即係1、2、3队啦。 两次一队就 5次二队，两次就三队嘅。咁樣防守就唔使講啦，直頭橫掃咁滯啦。喺防守一隊上面呢，94年至至2002年呢，係基本上係全部都選去做防守一隊嘅。 咦，我突然間發現咗一樣嘢喎，原來最佳防守球員呢個獎呢，佢係90年代唯一一個攞呢個獎嘅後衛嚟喎。 哦， 係啊，因為通常即係你攞防守球員嘅，你可能都係封阻啊、偷波啊咁樣啊嘛。咁但係講真啦，你有幾多見到過有幾多個格係會有好多個封阻㗎？ 係，同埋依佢夠又咁瘦，得6尺4寸高嘅喎，可以做到咁嘅嘢，真係好犀利啊！ 如果識打波嘅人知道防守唔係淨係偷波同埋封阻， 咁佢呢個勤力嘅。 你冇數據嘅話，你點樣纏住對手都係一種防守嚟㗎。 係係 啊，仲有佢嘅抄截咧係排第三喎。即係 2442 個，係啦，即係其實即係你要好高速度先做得到呢個成績咯，係啦。 啊，唔知佢而家咪做緊喺美國做收數公司嘅呢？ 哦，如果係抄標咁， 係抄。如果係做收數公司就不得了啦。 仲有一樣嘢都值得一提嘅，就係佢嗰個叫做出勤率啊，出勤率都係好高嘅。 嗯， 系啊，即系喺阿马龙、 史托顿嗰啲之后， 即系我哋上集讲过咪阿马，你邮差叔叔同阿邮戳叔叔咧，都系出勤率好高噶嘛，咁佢就紧紧睇佢两个之后嘅， 哦， 系啊，咁都好犀利，即系呢一个数据，咁啊， 咁我睇翻佢嘅数据啦，我觉得佢嘅全盛时期咧系。 99年至到2002年啦，呢一段時間係佢嘅全盛，即係得分全盛時間啦。咁就平均都有成23分咁樣咁上緊嘅，即係分數呢就話高唔高，話低唔低，但係好似頭先所講咁樣，防守係冇寫上去㗎嘛，即係你防守幾多少，你防守得幾好係啦，冇寫上去㗎嘛，係啦，抹咗幾多個人係啦，或者你套咗幾多次彈。 佢都要多謝佢嘅恩師，佢恩師就係 Nick McMillan， 佢係一個即係佢以前又係一個防守嘅專家嚟嘅，嗰陣時喺西雅圖，但係嗰陣時比頓就初初嚟到呢直接無名咁嘅，就係、是、全教佢真係受咗教到佢一套嘅防守嘅招式，咁唔多唔少啲有影響呢，因為佢都係以防守見稱嘅。我講佢嘅恩師 Nick McMillan。 啊，我記得呢比頓呢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呢都幾牙刷嘅、嗯、就話100年嚟就出一個球員嘅話呢，Jordan 是第一個，他是第二的。 哇， 是啊，即是这个。 阿斌在旁边咳紧的。 咁可能他是第99年出一個的那个咯。咁样不计咯，咁样为为由。 这个是应该是不是都是他初出道的时候讲呢后期呢， 我记得是好像是仲是西雅图超音速的时代讲的。 中前期呢， 中期到咯，我想相信是。 其实讲得出这句都有返咁上下吉时。 即係 我印象中咧，就係足球世界，唔知道大家認唔認知，有一個而家，因為佢唔係一都其實都勁嘅，但係真係未去到咁一線。有一個球員叫梅杜啊，就踢過帕爾馬啦，車路士踢過嘅， 係 車路士嘅。咁但係其實佢最勁嗰陣就係踢帕爾馬同埋踢維羅納嗰陣，成名嗰陣就紐波得啦， 射 波得啦，出波得啦，即係一個好全能型嘅逆風嘅，同埋佢嗰幾年嘅狀態好好。 紐波最出名嘅喎。 係啊，咁嗰時咧，佢個經理人咧就講過話，即係初出道嗰陣啊，好似未去帕爾馬，佢話呢只仔啊係歐洲足球先生嘅級數嚟。 哦。 咁咧結果係俾人笑死啊！ 系咩？ 即系虽知道梅杜唔系冇料嘅，即系当然啦。后屘佢因为吸毒咧，就影响咗佢嘅前途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佢唔系冇料嘅。 佢过翻后屘，佢过翻去呢个意大利打踢嘅都有。 其实好麻烦嘅，因为佢吸毒咧，搞到佢要喺车路士嗰度退落嚟，定系点 咧？唔系，系俾人哋罚噶，直头同佢解约。 因为要同佢解约啊。咁辗转之间，佢又因为呢啲原因啦，我唔记得具体啦。咁总之佢又要去翻啲细球会啊，同埋即系开始年纪就大啦咁。咁我想講嘅嘢就係話，喺佢初出道，佢係一個當時一個都叫做好有前途嘅新秀啦，咁。咁但係其實佢經理人咧，我自己覺得咧，就有啲叫做未見過世面。講真啦，足球世界好難嘅世界，或者任何一種運動，或者甚至任何一職業，你新秀出嚟得嗰陣，係有同期係有好多嘅呢啲人嘅。 嗯， 只不過呢啲咁嘅人有幾多個最後踏上成功之路呢？有啲人係可能佢停止咗努力，有啲人係佢際遇唔好，有啲人佢遇唔到好嘅拍檔。咁你話你自己嗰個係歐洲足球先生嘅人選喎、啊，佢唔係淨係話級數喎、啊，人選喎、啊。咁我就覺得有啲夜郎自大咯。咁、你 Peter 我都覺得。 哇！有四字成語，夜郎自大啊！ 我啲中文水平好過 Thomas 噶嘛。 哦 ，OK， 好啊，好啊。 會食碗咩啊？食碗底飯碗面啊！ 喂，我哋個台真係要小心，要小心啲啊！呢條友成日反嚟反去，反嚟反去，唉、 會教壞細路噶。 你同翻去講，我唔敢講啊！呢一樣嘢啊， 咁有勢力嘅原來 有㗎，有啲勢力㗎。喂，你睇下啦，你諗下啦，一個人。平時可以踩下單車，即係周圍去下，又唔使開鋪咁滯嘅，一日淨係開嗰三四個鐘頭，都唔知佢夠唔夠交租嘅時候，喂，佢啲錢係從何處來啊？真係，你諗下啦，我真係懷疑佢收保護費。 四個鐘頭問咗你八個鐘嘅錢， 真係淒涼。呢啲 唔 係， 佢仲要開起嗰啲地方喎，啲唔係。吓、啊，唔系夜宵嘅地方嚟噶嘛，三教教楼嘅地方嚟噶嘛。 哦，咁又唔好讲，即系比较冇咁多人认知嘅地方啦，系啦，即系 神秘感， 系啦，又要上几层嗰啲咧， 鬼地方嗰啲系嘛， 系啦，冇计啊嗰啲。咁样今集嘅蓝天雪地， 喂，可唔可以借个时间我多谢个人啊？ 我当然得。咁我话咧，今集嘅时间就系咁多啦，咁就会点首歌，咁咧就交翻俾阿文啦，阿文哥有咩点咧？ 系啊，多谢你啊！点 解你点呢只歌嘅？ 因呢、這个咧就系我好尊敬嘅阿 Sir， 咁咧佢唔系真系我阿 Sir 嚟嘅， 咁。 咁你又叫佢阿 Sir？ 因为系隔篱邻舍嘅阿 Sir， 所以我专为咗尊重佢就阿 Sir。佢叫谢朗明，佢系一个我觉得认为系香港甲组一个好好嘅球员嚟嘅。 系。 咁即系至于篮球系啊。 得闲叫佢上嚟。系啊，做个访问都好 啊。呢、這个我要同佢倾下。 好啊， 系啊，系啊。佢真系，我觉得系我咁多个即系以前睇开嗰啲球员之中咧，我系最佩服嘅呢个球员，亦都系我最尊敬嘅球员同埋人之一。 系啊， 咁我想点首歌俾佢听咧，就系、是、Simon and Garfunkel 嘅《Son of Silent》呢首歌，系嗰阵时我去佢屋企攞佢啲碟嚟录歌。整花咗个张碟， 有冇赔翻先？个问题系 冇啦，黑胶黑胶， 你啲嘢真系点翻俾你听？ 黑胶掉啊，唔好意思啊 Sir 啊， 你同嗰啲咧董事游落咗人哋个婚纱度咧， 唔系啊， 影翻张相俾你冇分别嘅啫， 唔系啊，个问题系咧，嗱，而家我点翻俾你，就当买咗俾你听，买翻俾你啦，咁啊， 你唔好 听算啦， 你唔好踢爆我啦， 叫佢如果譬如话啊，你想听翻嗰只碟啊，哦，我点咗俾你听噶啦，咁你听翻啲集。 我俾咗你啦，嗰個網址你啊 ，send 條 link 俾你，係 你自己聽啦。哇，你咁無良，你都講得出嚟。 唉，算啦，我好難得先呢個拎個咁大嘅勇氣嚟講噶啦。 機會度啦， 係啊。 咁我哋就 喂，你記得追債啦，咁樣就 好啦。我哋 多謝你，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he tenement halls.The sound of silence.